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就朴槿惠集团急口宣扬北方巨变事态论来欺骗舆论一事，12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朴槿惠日前出国访问之前对手下走卒说，北方内部的状况是令人深感忧虑的水平，巨变事态随时都有可能到来，针对严重的现实要做好一切安保准备。南朝鲜伪统一部和伪外交部的帮凶也散布谣言说，由于对北制裁的见效，北方内部出现不稳定，体制面临危机，内部军裂深化，针对巨变事态应做好准备。他们甚至放出荒唐的诡辩，说会有民众起义发生，造成体制崩溃，或有政变发生等等，以图将民心的焦点集中于对北制裁和施压骚动。朴槿惠逆己集团大肆宣扬北方巨变事态论，这不可不谓是政治盲人既没有起码的常识又没有判别能力的古怪丑态。南朝鲜傀儡集团把逃往南方的乌合之众作为所谓的北方巨变事态的证据，可他们都是犯下重大罪行，怕受到法律制裁就丢弃祖国和父母兄弟逃往南朝鲜的丑恶罪犯，那些人间渣子去腐臭的垃圾箱南朝鲜是必然的现象。当前面临体制崩溃和巨变事态的就是南朝鲜，由于朴槿惠集团的崇外卖国、同胞对抗、法西斯独裁和反人民苛政，南朝鲜人民的怨愤已达到了顶点。但是朴槿惠逆己集团却不懂自己风中之烛的处境，仍做致使北方崩溃这永远不能实现的荒唐的梦，他们确实是可怜的。我国由领袖党和群众形成浑然一体，并以东方核强国和社会主义强国彰显其尊严和威仪，朴槿惠及其帮凶直到灭亡的那天也不能清楚地看出和正确了解到这惊人的现实。朴槿惠集团应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处于悲惨的境地，不该肆意胡说八道。